少辽阔世态可动荡，还有孤独要顽抗，多少遗憾自负尊严想，唯有时间不可挡。 翅膀，难道他？

神，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，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，哦嘿呀哦嘿呀，只要幸福就好，哦嘿呀哦嘿呀，哦爱多大声，有情人才有分寸，那些约定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轻轻地告诉

熟悉的一切感觉却足以让人落泪，我在风笛声里入睡，而弹的会是谁？挥挥手，崎岖的旋转已在我身后，而我继续走在自己进入化的飞空。挥挥手，你是不是我？我的风笛声，请你对着我说，这首旋律

势，凝聚乐观勇气自信，寻觅心里最好的是做对抉择，每天辗转发生，让我终于领更多，纵是忙于工作，记着勤空一个，储备了寂静，蜜意浓情，在誓言黄昏一抹夕阳，而且相信以后如此相信，我亦算幸运，倦了回头，遥遥长路还剩你伴我，纵是忙于工作，记着勤空一个，储备了寂静，蜜意浓情，在世仍黄昏一抹夕阳，而且相信我愿如此相信，我亦算幸运，倦了回头，遥遥长路还剩你伴我。 拨动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，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，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